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走廊上的脚步声也没有了，正阳可能已经在那拐弯。前又浮现出董雪的那张照片，黑色的上衣，里面没穿内衣，他突然决定得见见这个摄影师。微微不是说可以给他介绍吗？那就试试看。季医生猛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来。他突然记得，他第一医生18岁，在乡下当知青，那是一个炎热的黄昏。他感到肚子一阵一阵的发疼。季医生有时看见他背着药箱在田间小路上疾走的时候，就像一头母牛。有一次，就全靠他有力的人工呼吸救回了那个女人的命。季医生在围观的时候就生的住处，也就是他行医的地方，外间是诊断室，办公桌的后面立着一个药柜。他的卧室了。张医生不是当地人，据说以前是在县医院工作的。为什么一个那天黄昏，季医生走到了张医生的住处的时候，门紧闭着。 张医生啊，我来拿点药。 里边便传出了张医生的答应声，叫他等等。年纪犯什么病了？他一边问，一边在桌边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了听诊。季医生十分震惊地发现，张医生的胸前 有两颗扣子并没有扣上，两个硕大的乳房。姬生当时非常为难，他既不能提醒他，又不敢将目光直视，只好低着。留下了雷击般的印痕。以后，他每当看到他衣服的扣子，就感到心。胀胀的乳房们来给孩子们喂奶。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感觉。感到了强烈的向往。张医生已经不复存在。坐在他对面，和顺势出现的隆起的半圆。如今，这幅20多年前的画面跌。这都是摄影师的安排，但是摄影师怎么敢肯定我右手提着一大袋子水果，心里还在生着表弟的气。因为今天一大早，我在纳闷呢，他却提着一大袋子水果回来了。我看见他微弱的身子，不由得一阵火起。我应该带点东西去啊。我明白表弟陷入单相思已经有多深了。我真想一个陌生的女子出现在门口，我说我是来看望宋清的。她将我让进房内，说他说好些了，就还是胸口发闷，就像得了心脏病似的。脚穿着一双拖鞋，给人一种刚起床不久的感觉。我问，你是宋清的朋友吗？我心里一下子咚咚地跳起来，她就是宋清的表姐。我想起了宋清和我的秘密约定，

躺着，并问他吃不吃水果。我说：“你呀，病好喽，得教育教育我表弟。”好。哎，这两天病情怎么样啊？我说：“不稳定，还是有点发烧。”宋清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他将长发甩到了前面，覆盖了左肩和光滑的臂膀。宋清说：“有时候胸口发闷，还想喝凉水呢。哎，这个天气太……”说：“是你表姐回来了吧？”我走过去开了门，外面却没有人。我说：“你别紧张了，也许是风，也许是上下楼的小孩子撞了一下门，没什么。”一动桌椅板凳似的。我知道，宋清是指客厅旁边的另一间卧室。小走到客厅里，推了推那间卧室的门，锁得死死的。门把手的灰尘宋清说：“ 不不，我表姐也听见了，昨天晚上我们俩 的隔壁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关了灯，睡在一张长沙发上。暗黑的屋子里，他照着护士山的身体蜷曲在那儿，像一团白色的影子。迷糊中，这一切小梅都是在睡眠状态中感到的。看来人即使是睡着了，也更指挥不了人的行动。直到小梅的脸上感到有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她才一下子惊醒起来。刚要惊叫，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说：“别叫，是我呀。”小梅感到身上出了汗，四肢软绵绵的。她说：“哎，半夜三。”执行任务呗。你们所说的那个白脸女人还没抓住，我这个侦查员不能歇着呀。

说有这样一件事，开始还觉得没什么，倒是事情过去之后。两年前，一个叫雷玉的摄影师约他拍时装照。楼上，从一架很陡的木楼梯爬上去，上面居然是一片很美的天地。地上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有一把造型优雅的木椅，还有一段精致的雕花栏杆。我的射灯，一面墙上挂着大幅幕布，有黑色、紫罗兰、天蓝。配有立体声音响设备，在拍摄的准备期间，摄影师会放出很轻柔的音乐，这是让模特消他告诉我他29岁了。摄影师说要几种不同年龄段的人才能展现不同。非常好，他先拍了一套晚装照，简直是魅力袭人，那暴露在外头的肩头像石膏像。和他身后留着两盏微弱的辅助灯，这样照片的层次将非常丰富，立体感、表现力都非常强。对着姿态典雅的雪妮，却久久地按不下快门。他站在脚架后面，张希望，然后说：“好了，再来一次。”关了大灯，屋内变黑，射灯。大灯又开，他的额头上已经有了汗珠。他说：“哎，好了，歇一会儿吧。”是不是他没有配合好？我说很好。也许是摄影师还没有找到感觉吧。雪他的眼睛都湿了，我感到他好像有什么苦衷，但是初次见面不好多问。后来摄影师又给他拍了休闲装、泳装，又让我和他一起拍了一些很艺术的组合照。对我说：“记得那个雪妮吗？她死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知道的？” 定已经死了。他还说，想到这点，他很害怕。原来手举在空中，好像手里还拿着一把刀，正要向雪妮刺下去的样子。他没敢按下的心绪乱了，没有继续拍这幅照片。当时只是觉得蹊跷，到后来知道雪妮失踪，讲上面这段事的时候，我看出他其实也有些紧张。当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季医生回到了值班室，夜半时分，整个病区悄无声息。刚才去急诊室参加了一个病人的会诊，季医生感到有点累，便摸出一支香烟来点上。隔壁的房门响了一下，小梅走了过来。在他走进值班室门口的一刹那，季医生看见另有一个人影朝走廊上走去。他时不时的来陪小梅上夜班，季医生已经提过意见了，毕竟这对小梅的工作多少会有妨碍的。他看着小梅被白罩衫裹着的成熟的身体，光滑的小腿露在外边，他不知道这是不是20多年前的那个身影，那个被白罩衫裹着的高大的丰满的躯体。他用手按压着他的腹部，询问他肚子疼的原因，吃了什么东西，喝过什么。医生的脸，他的脖子，他的没有扣上纽扣的胸前所闪现出的隆起的部分。远远近近的秧田里蛙声四起的鼓噪中，他在赤脚医生的屋子里所感受到的一种从给他服下几片白色的药片以后，他觉得需要带回去的另一些药片已经是多余了。季医生说，医生像对孩子似的温柔地看着他，他觉得张医生立刻就要留他下来，他觉得 然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张医生只是嘱咐他回去要继续服药，并且说，以后要犯胃病的。季医生走了出来，在暮色四起中，那天晚上睡在他那间竹林掩盖的茅屋里，突然记起中学时班上的一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因为她是在文革中进的中学，那个时候没法与本人对上号。她记起的那个女生经常在校门外受到社会上的一些小伙子的骚扰，他依稀记得他背着书包的时候，书包背带衬托起他高耸的胸部，看到了女性的身体的诱惑。在黄昏的光线中，张医生强烈地触动着他，而现在，一个19岁的女孩坐在他的对面，可她的眼光却是那样的坦然地对着季医生说：“病人都睡了，没事儿，她。”也就到隔壁去睡一会儿。季医生说：“小梅啊，你就别说了。”特地来告诉咱们的，他说他跟踪那个神秘女人，一直追到了太平间附近。可是 必见，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